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在你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我学着勇敢一点，偶尔哭红双眼。 九微笑提示，提示。 十二月份又多了一些新的规定，就像微信的标题说的一样，确实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因为它跟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九微笑提示，我是昭昭，一起来关注十二月份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吧。从财政部关税司了解到，从2017年的12月1号开始，我国将会进一步的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的关税。那平均的税率由17.3%降到了7.7%，可以算是一个大利好的消息。那其中唇膏、眼影、香水等部分的化妆品的进口关税呢，将会从10%降到5%。电动剃须、电动牙刷的进口关税将由30%降到10%。咖啡机、智能马桶盖的进口关税由32%降低到了10%，矿泉水进口关税由20%降至了10%，而婴儿尿布和尿裤还有部分配方的婴幼儿奶粉的进口关税降低到了0%，好像又可以省钱购物了，是年底的一大利好消息。但是虽然说花钱是省钱了，但这还钱就开始收费了，因为从月初开始，用微信还信用卡超过5000元将会收费哦。如今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了人们较多的支付方式和习惯，那如果你是习惯用微信还信用卡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微信宣布从12月1号开始，对每位用户每个自然月累计还款超过5000元的部分按照0.1%收费，最低0.1元，不超过5000元的部分呢依然是免费的。这是继去年3月微信对于超出1000元的提现额度收手续费之后呢，再一次将收费扩展到了信用卡还款上。但是跟提现手续费不同，信用卡还款的额度每月是刷新的，因此对于信用卡每月还款低于5000元的用户呢，是基本没有影响的。总之，每个人每个月累计还款5000元以内是不收任何手续费的。再来关注生活方面的消息，房子呢不再大小，但是散发完美的收纳魅力之后，小房子也可以有大格局。因为整个家庭的格局也是需要每个房间集体贡献力量的，尤其是油烟的重灾区厨房。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厨房的角落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如果你想要利用好每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需要一个非常细致的设计过程。合理人性化的收纳方式呢，也是理想生活的开始。充分的利用厨房的边角空间，做一些展示架或者是隔板的设计，就可以把一些不常用或者是备用的储味瓶和调料在置物架或者是隔板上储存起来，这样的话也可以省不少的空间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见。依恋是一条天线，只收到从前回忆的画面，没有你该怎么演那些你说的永远。依恋就让它依恋，毕竟拥有过你时间，或许分开是一种所谓的成全，爱我会放在心里面，有些事不会有期限。依恋是一条天线，只收到从前回忆。 一位车主看到路边有一对母女没有高声鸣笛，停下来让他们先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孩子向车主深深地鞠了一躬，开心地朝他挥了挥手。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也许每个小事里都有一个善意的选择，这个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不仅仅只是听众，还可以参与其中，哪怕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谢谢人世间所有不动声色的善良。 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还在听着经典的美式情歌伤感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赞扬阿妹的舞姿的时候，她呢自己是悄悄地化为了阿密特，玩起了摇滚。很多人都说阿妹玩摇滚是在突破自己，其实在她的血液当中呢就流淌着一个 rocker 的精神。你还记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你第一次听到站在高岗时的那种震撼感吗？当时的华语乐坛正流行着像许茹芸啊、陈淑桦这样的唱着忧伤情歌的温婉抒情的女生，而阿妹的出现却让大家对于女歌手的概念眼前一亮。 他用音乐把喜怒哀乐刻画的都非常的明显，而那一种充满原始力量的摇滚也让阿妹迅速的走红了。那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站在高岗上》呢，让人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想要跟着节奏一起起舞。

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找些迁就，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回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宗纬演唱的《猎场》当中的插曲《一场恋爱》。杨宗纬呢又叫歌王，他的声音呢总是能够刺痛人心，直达到心底。其中的歌词，这一场恋爱过去和现在，无论晴朗破碎，总会有一转瞬的期待，可以说打动很多人的心，也是将恋爱当中的那一种无奈和心酸表达得淋漓尽致。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来听杨宗纬《一场恋爱》。 这一场恋爱，我期待的女孩，她身影清澈，多么晶莹的无奈。这一场恋爱，过去和现在，无论晴朗破碎，总会有一转身的等。思念诉说，眼神波。

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我的身边呢有一位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算得上是恩爱的典范了。两个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很甜，光是一个眼神就是满满的爱意。我问他们相处的这么和谐是怎么做到的，朋友告诉我说，每一次有小摩擦的时候，男朋友都会不跟她计较，这样一来她也会觉得自己不能再无理取闹了。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生活呢难免会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无论是对待家人对待朋友，我们都没有必要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和他们针锋相对，到最后可能只会伤了彼此的感情，也会让自己陷入更加孤独的境地。而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用爱去化解一切。

下午的16点，周周和你一起来听经典好音乐。继续要说到的这个歌手呢，无论你是爱上他的搞怪，还是爱上他的深情，亦或是你在他的歌声当中缅怀过去，还是在他的歌声当中邂逅爱情，一定要记得那一段时光叫做陈奕迅。这段话呢，也是体现出了80、90后的一段青春了。而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可以说就是两位乐坛里的红人，而且是一出道一直红到现在的歌手，一个是陈奕迅，一个是林俊杰，他们俩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专门为伊森写的，叫做《可以了》。不仅歌词走心，伊森更是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的无奈和求而不得，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名副其实的走心歌曲。

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好吃。 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欢迎收听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时至今日，当食物已经脱离了饱腹的需求，上升为灵魂的慰藉者时，就算没有人陪你立黄昏，无人问你粥可温，却有冬日里冒着烟火气息的白粥，夏初雨后街头散发着那种浓郁香气的烧烤摊子，早晨寒露里加两个鸡蛋的煎饼果子，好像听到了这些，瞬间就可以成为你对抗劳累的最后一丝力气。所以美食是几乎不会有人讨厌它的，但是却总是有一些黑暗料理的诞生，让我们既意外又觉得很吃惊。尤其是学校食堂的各种黑暗料理，相信你也听说过，比如说火龙果蛋汤、菠萝炒西瓜等等。那今天的实力派呢，也是走进了学校，一起来听一听学生们都去过什么样的食堂黑暗料理吧。 一楼好像有一道菜，好像是菠萝和肉，好像里边好像还放了番茄酱，这个挺奇葩的，我就觉得，反正我那次重新买了一次，然后就觉得，哎，反正没有第二次的欲望了。我觉得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吧，那各种各样，就是没见过的那种。 咱那天吃那个什么油条虾仁儿， 嗯， 那个挺黑暗的，不好吃，上面挤了点沙拉酱，然后说是油条虾仁，基本没有虾仁，全都是油条。 黑暗料没有吧？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没有吃过。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没有吃过。 黄瓜炒西瓜，拿酸奶炒的，那个味道我这一生忘不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有，我们学校每个都是黑暗料理，可难吃了，可咸了。 圣女果， 圣女果， 炒番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不切，大的切开。 听完了这么多，也难怪同学们吃完之后说，每一道黑暗料理的背后都有一颗食堂阿姨躁动不安的心。可是食堂阿姨针对黑暗料理的制作也给出了解释。 一个学生，咱学生嘛，大鱼大肉吃够了，然后嘛偶尔吃个水果，做一个营养均衡，吃的也爽口，偶尔跟他们换换口味也是好的嘛。今天啊卖了有100多份吧。 作为中国第九大菜系，学校食堂呢果然是名不虚传，而且向来是黑暗料理的辈出之地。据说一个伙食差的学校食堂可以养活附近的三条小吃街。虽然说听了上面的采访呢，让人觉得哭笑不得，但还真的有一点怀念上学的时光。自从学校毕业之后呢，老师教的知识基本上全忘了，一起上课的同学可能也不太能记得清楚模样了，但是只要一谈到食堂，大家都会特别的有精神。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最让你印象深刻的菜是哪一道吗？欢迎关注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跟我们说一说让你大学印象最深刻的菜吧。你的留言我都能看得到。969实力派，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